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精华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咱们有一个互动的通道，也是在听听 FM 这个 APP 下载之后直接看到这个聊天室，就能进入到今天的聊天互动了。当然如果想找到圈主本人的话呢，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就可以了，这五个字，佳是才子佳人的佳。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有一个建议。今天的每一条新闻呢，其实都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是跟大多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也可以针对今天的新闻来说说您的建议。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今儿互动话题是我有一个建议啊，圈主，今天阿涛就说了，圈主今天有嘉宾吗？今天没有嘉宾，今天就我自己。这不最近疫情又紧了吗？咱们这个得严格按照这个防疫的要求啊，尽量的是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接触啊。还有我们的圈友燕林啊，下午好，周末快乐。博荣我也看到了，还有这个情未了啊，情未了也来了，欢迎各位啊，大家可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聊天互动当中，而且今天的头条也是跟疫情相关，大家也可以说说各自的建议。在本周8月12号0点，除了在昌平龙悦苑二区以外，8个社区是解除封控管理。龙悦苑二区因为7月28号出现了境外的疫情关联本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要实行封控管理21天，再坚持几天就行了。目前社区解封之后，圈主要告诉大家，解封并不等于解防，还要实施1211措施。哎，1211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出入证、进出扫描两个码，一个健康码，一个行程码。还有测温登记和定时消杀，这就是1211。同时呢，非中高风险人员体温检测正常是可以进入社区的，本社区居民凭出入证、体温检测合格来进出，没有出入证的外地来京人员要扫码登记。 社区解封之后呢，还需要对居家观察人员进行管理。针对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加紧形势，除了这个解封的小区之外，大家也注意到北京全市的公园风景区也有进一步的加强防控，严格按照60%的限流标准，严格执行游客测温扫码入园制度。目前已经有76家公园风景区需要预约入园了。这个解封不等于解防，确认过眼神都是一起隔离过的人。而且在网上看到这个小区解封的时候呢，有一些激动的这个社区的居民跑出来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我要吃烤串，我热爱生活，锻炼身体。在成都有些小区解封的时候还有各种仪式啊，甚至有的呢搞一个类似于水门仪式一样，寓意着这个经过一下洗礼之后迎来更美好的生活。有些我们的同事也去采访了，现在有是国兴园吧，还是在进行社区的防控当中。记者进去了，结果老百姓说了，说这个特别感谢这些防疫人员，又送药又送水，而且呢给一些可能空巢老人还经常打电话。在这儿呢，咱们节目也是要给这些防疫人员打打气啊，给他们点点赞，给他们鼓鼓劲儿。用一句居民特别想说的话，就是托您的福啊，核酸阴着呢，日子长着呢。能够感受到在这次这个疫情反弹当中啊，咱北京人的局气。但是呢在这局气当中也有一些人啊不太讲究，有些棋牌室在北京偷摸营业。就在北京，有些居民就告诉记者了，疫情期间最让他们担心的，这些来打牌的人有些根本不是附近的居民，一丁点防疫意识都没有。具体哪个小区就不说了，但是咱要说的是8月8号在扬州公布的新增36例的确诊病例当中，多人去过同一间棋牌室，出现过1传32的超级传播者，也曾去过爆发疫情的棋牌室。现实中热衷于监管躲猫猫的棋牌室大多藏身于背街小巷和胡同里头，他没掰没这个招牌，层层伪装，可能执法人员都找不着。不过因为这些棋牌室深入居民区当中，给居民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同样也是因为他就在居民身边，居民对他的经营动态也是了如指掌。在监督执法人员有力啊，但是逮不着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拓宽相应的监督机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可能有助于将棋牌室目前这些娱乐场所置于强大的社会监督当中，确保棋牌室应官尽官。这怎么说呢，就对于经营者，包括去这些聚集场所还依然不能说是作案啊，人家是去娱乐去了，这有点玩火，或者是有点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其实侥幸心理可能在咱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啊，但是圈主的建议是，一旦你觉得这事儿可能被传染也有可能不被传染的时候，我建议你别去。这个时候说明你内心已经开始有点犹豫了，这叫薛定谔的猫呀，还是叫什么什么心理呀，什么定理呀。圈主的一个经验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我之前多少年前，大概10年前有一次开车，我就看着这两个栏杆之间，我有点嘀咕，我说这个有点窄，但是要不试一下，结果就剐蹭了，就是直接车就来了一口子。打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一旦当我心里觉得这事儿可能成可能不成的时候，那我就算了吧。现在也一样啊，这疫情德尔塔大家也都知道传播力极其强，而且潜伏期也极其长，传播力极其高，就不要侥幸了，你越侥幸他可能多倒霉，是不是？ 当然我们现在说打疫苗了啊，防疫道路千万条，疫情接种第一条，但是你打了你也不愿意得上，对不对？我们的疫苗是有用的，但是谁也不愿意得上，好吧。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各自的建议。总之我一句话来总结，解封不等于解防，咱北京的老少爷们们，咱们再坚持这么一段时间，这把这病毒清除出去，让他怎么来怎么走，咱们这个慢走不送，好不好？迎来幸福的生活啊。这个在我们的群当中，听听当中，大家开始说建议了，说建议听听，再丰富一下积分兑奖的礼品种类。现在是能兑奖是吗？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现在，如果您打开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有一个抽奖环节，大家来说一说你们都抽到了什么呀？大家都抽到了什么？可以来给一给建议啊。还有乐乐说了，乐乐说建议 KTV 健身房控制一下客流量。现在有些健身房现在是不是都不允许开门啊？还是说，哎 ，KTV 好像是西城区有些是建议控制客流量，甚至是先暂时先关闭营业的。嗯，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北京会有相应的特别具体的措施，来对一些可能人流比较聚集又不密封又不通风的地方有一些措施要进行谅解。但是咱们作为居民消费者呢，这段时间也可以稍微对自己多一些爱护吧，那就咱就不去不就也可以吗，是吧？阿涛也说了，阿涛是啊，他的建议是这个德尔塔没走，拉姆达又去出事了，能不能赶紧走？他建议这个病毒走的，我们也想啊，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踊跃的发言，同时呢，也可以来抽奖，最重要的是也可以点点赞，好不好？点点赞，在右下角这有一个点赞键，我之前听我们同事做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哎点赞，然后就特别解压。特别解压，可以试一试，就在这个右下角，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听友、所有的圈友，可以点一点这个赞，解解压，同时也可以互动一下，来说说您的建议。每条新闻您都可以给建议。刚才大家给到的是整个在疫情防控当中的建议，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北京最近，不知道您遇到没有？咱北京有些地儿也开始实行机动车路口礼让行人啦。违规驾驶员将受到罚款加记分的双重惩罚。然而媒体发现，严管之下，很多司机做到了在斑马线前放慢车速，及时停靠。可是某些路口的交通情况反而更糟心了。这之前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实行了，其实它实行的重点不是那些有红绿灯的，斑马线有红绿灯那其实不牵扯，红灯停绿灯行。但现在北京也好，全国各地有很多城市包括乡镇，它是有斑马线但是没红绿灯。哎妈呀，那就跟抢这个路一样。我就遇到过，我就感觉我就又想过又不敢过。那这不是就应该让我走的吗？但是又没灯，那车就跟我抢路。所以现在咱北京也开始实行这个机动车路口要礼让行人。没灯，哎，路人先走。大家也可以说说这个事儿，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您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来通过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啊，主播的朋友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听听大家的意见。一部分声音就说了，好嘛，现在行了，行人可牛了，我们就慢慢悠悠的走，我们反正这不就是我们应该走的吗？啊，我们身量灵活，越线停车我见缝就钻呀，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这种种违规行为让很多人啊，包括交警看起来也都捏一把冷汗。更重要的是，导致高峰时段机动车是排长队，路口乱成一锅粥，老有人走。这本来是个好事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政策。车让人本意是通过保护相对弱势的一方，平衡行人、 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的路权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确保安全。既然大家都是交通行为的参与主体，那么建设出行文明就不应该仅仅是一方的责任。开车有开车的标准，走路也得有走路的规矩啊。不闯红灯，不抢绿灯，快速通过斑马，您别溜达，您也别慢慢悠悠的，您注意观察，赶紧过去，是不是？不是来遛公园来了，对不对？更何况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你上车是司机，你下了车是行人，应该多一点换位思考，做到依法出行，文明礼让。当然我们这个也要看到，可能相比较机动车的这种严管，又扣钱又扣分，很多时候行人即便违章也可能不会受罚。大家有没有发现执法松软吗？标准缺乏吗？是不是法不责众呢？所以在这儿也是建议，是不是要升级一下技术，细化一下规则，通过依法的曝光、惩处、教育等措施来划清这个法律底线，一把尺子量到底，以人车同管来倒逼摒弃陋习，城市的道路才会越来越顺。圈主是两个观点，第一个我们要分析它的一个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有的人说交通事故据估计占到国家的 GDP 的损失高达5%，背后是有数据支撑，这是一大笔的社会资源。所以主张的是说我们应该保护行人，但也有人说了，说你我这车在这等着，往这挪一点点慢慢行，速度起不来，完之后资源又浪费，在这儿怠速停车的就二氧化碳也排放，污染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办呢？在这儿圈主认为应该更多的考虑到弱势的一方，考虑到行人，应该让他们有更多安全的保障，人是最终目的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就是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联合国大会加强全球道路安全决议2021至2030年提出来，至少要减少50%的这种交通死亡、交通伤亡，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人。您知道吗？在2019年咱们国家就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您知道有多少吗？6万多人死于非命。所以能不能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文明的道路行车行走的意识显得尤为的重要。车你也别到了人行道一看没灯就也无所谓，您也养成一个习惯，遇到这种拐弯的地儿啊，人行横道的地儿，稍微减点速，没什么着急的事儿。真要是出点啥事儿，你说你还日子都没法过了，对不对？最近这因为交通事故，著名演员也不幸去世啊，半夜开车啊撞上骆驼了。就总之吧，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明星的这样一个事故，会大家会考虑到，哎呦，这小动物也跟咱们行人、跟咱们这个汽车抢路权的，种种都是种种的问题，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引起大家重视。再有一个，我有一个真实的切身体会，就比如说去到外地，有的城市啊让特别好，比如说杭州啊或者厦门。关键是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待几天，你养成习惯了，回北京一看人家不让你，也挺危险，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在这建议，就是咱们老百姓，尤其是这都不是说骑摩托的这个肉包铁，就你走在大街上，您自己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您不要觉得他不让你是他不对，他都撞上你了，你还有什么对不对的呢？你受伤了呀，所以对自己的安全要有一个提个醒，尤其是带孩子的，这就是我一个建议。因为有时候你走惯了，突然换一个地儿，还有你在国外，过去啊疫情之前，有的人是右边行车，突然改过来，建议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多加小心。

在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都在吗，老铁们？我跟你说，这个广播直播的互动最大的好处就是时时刻刻可以近距离的跟咱们的圈友来互动聊天，因为我看到今天这个直播的点赞真的是一直在数量在增加，现在都10000多点赞了，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您啊，现在进到听听 FM 聊天室这个右下角，进入到这个有一个比心啊，点它，然后你也特别解压，你知道吗？真的，我刚才点了一会儿，真的呀，点点点点点，它有一个小心心，然后呢还能跟大家聊会儿天儿啊，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放松一下。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我们今儿说说您的建议。今天每条新闻呢，大家都可以来发表观点。乐乐说了，乐乐说现在有的健身房开着呢，啊，快餐店、连锁饭店，一点都不重视测温，啊，刷健康码的也都没人。甘露园那边有个庆丰。啊，东城西城有个别肯德基麦当劳，好嘛，这现在北京啊其实有很多的监督机制，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呢也会监督抽查，一旦发现防控不力的那可真是重罚。第二点呢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您远远的看着他没检他就没检，您得有证据，对吧？您给12345打电话是可以很好的来啊宣泄你对情这个社会的满或者不满，表达您的意愿。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但是呢也得有证据。同时呢，更多的呢也是珍惜这么一个资源和权利啊，这是我给大家的真心的建议，要合理利用。当然也可以利用我们新闻广播的问北京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65159063，大家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联系到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说说建议，说说建议，50后啊，我们这个圈友就叫50后，他说刚才我们聊到开车嘛，礼让行人，他说开车的时候如果有人给我让。啊，向我招手，我会给司机竖个大拇指，给他点赞。和谐社会嘛，确实有时候咱们开车吧，两辆车那个稍微往前错个车位置，他给你竖个大拇哥，哎，好像觉得也没那么着急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相互理解，别斗气啊。在一些视频上经常看到有的车跟车就斗气，他故意。我之前看一个视频，他就首先你这往前行驶着呢，他从旁边那个路斜插过来，开着车窗完之后抽着烟，你懂那种嚣张的感觉吗？戴个墨镜，完之后只见在后边这个人直接就，咣，表达了他的情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但是看着也挺气愤。还是听我们这圈有50后的吧，和谐社会，大家相互理解，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咱们多一份理解，北京的畅通啊，就付出一份力量。继续来说，接下来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可能对于有些年轻的朋友会比较关注，就是医美分期贷款。本周，记者从律师及投行人士处获悉，接到上交所和深交所的通知，要求在交易所新挂牌的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底层资产中禁止医美分期贷款入池。此要求仅针对新发的 ABS， 已经发行的存量资产证券化产品将不受影响。翻译一下吧，就是这医美相关的贷款，医美啊，我贷款整形整容，过去呢是可以资产证券化来搞一搞的啊，然后有一些投资人或者说有一些公司金融机构把它包装一下，把它弄得更好一些，然后呢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啊，融资嘛。但是以后医美分期贷款是不行了。有业内人士说了，这个医美消费分期资产在消费金融公司占比不高啊，很低，所以这个政策对于消费金融公司发行 ABS 影响较小。 有些观点还说了，这些年医美消费纠纷太多了，诱导消费、定价不合理、经营不善、跑路、骗贷等等问题，监管部门对于医美分期风险比较担忧。该政策表明，监管部门有意识控制资金进入到该领域，也是在提醒消费金融机构，该领域风险较大，需要提高风险控制措施。我的建议是，这就是一信号，它肯定是不是那么的规范，或者说问题频发，所以会有政策。那反过来我们来理解呢，或者倒推过来，为什么呢？就比较多嘛，比较杂嘛。给消费者的建议是什么呢？擦亮眼睛嘛，擦亮眼睛。事实上，由于医美贷领域违法违规现象频发，针对这个医美贷款方面的投诉也一直是居高不下。有洗脑式诱导贷款、欺骗式诱导贷款、阴阳合同、贷款利息高、扣取高额手续费、隐形收费、暴力催收等等等等。最近大家看没看这个我们北京台的电视剧晚上扫黑风暴？有没有看的举个手，在我们的这个圈友群当中，里边也讲到了这个医美贷，也讲到了这个裸贷嘛，黑恶势力掺杂其中啊，大家来说一说，说一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点，一些医美结构在宣机构在宣传过程中只谈效果不谈后果，容易让消费者忽视安全隐患，忽视了，求美者心切，求美者认知局限，求美者被忽悠了。第二点，2020年这个医美的市场是达到了3000亿，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很大的市场，可能遇到了问题。目前的这个金融政策，或者是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这个政策，圈主觉得其实就是一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段的消费水平。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资产啊，一部分是有形的，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银行卡里的钱，随时都可以变现，这是你的资产。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你还年富力强，比如说你学历还挺高啊，挣的也不少，你可能通过一些金融手段，比如说教育贷款或者是购房贷款，来提前享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你是具备这个实力的。也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消费水平，我们借助金融工具能够更好的实现，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医美这个事儿咱怎么看呢？医美这个事儿，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消费水平，但是你又有迫切的需要的话，怎么办呢？圈主的建议，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的医院去。第二个，如果说是这些私营的机构，一定要是正规的机构。第三个，你要是没钱呀，我建议你也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所谓的这些小金融公司、金融机构的这些，你大不了你找到大银行，是不是？或者跟家里人商量啊，我必须得把我这个脸整一整啊，我必须整啊，对吧？那你就跟家里先商量，别走入到一些歧途当中。是纠纷太多了，现在国家也在管啊，这是圈主的一些真诚的建议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现在每周五六日都是我们这个节目啊，周一到周四是江夏的乐享下午茶啊，讲生活方式。那到周末呢，我们可能会聊一聊本周发生的事儿，聊一聊这个北京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明天乐淘会请一些演员来节目里来聊一聊。 总之吧，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还是一个陪伴啊，就是下午了听会儿节目，喝杯咖啡什么的。不过后续呢，我可能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请一些嘉宾，当然这个嘉宾不一定是某一个固定的领域啊，不是说必须得是教育专家啊，必须得是什么，可能各行各业，朋友圈嘛，相信大家的每个朋友圈都应该是有各个圈啊，各个领域的一些朋友。后续呢，我会请一些朋友来做客节目，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各个圈里那些事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进入到听听 FM 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的所有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啊，还是要不断的点赞的啊，不断的点赞。蓉蓉姐说了，哎呀，真是20000块钱做个双眼皮不值当的。还有的燕林说，这整完容身份证对不上咋办，刷不了脸。也不是也不是，可以再拍一下吧，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啊，就现在就是现在医美很好啊，就是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咱不能说人家整容不好，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50后说啊，说喝茶听节目，好多事儿可以做，很喜欢。您是喝茶啊，也有的喝咖啡。嗯，还有我们的眼局就说他正在追这个剧呢，应该是在追这个扫黑，是不是？扫黑。孙红雷演的不错，张艺兴也不错。还有看看我们的圈友，我们的圈友说，说支持圈主刘家的声音，有时候在电视上会偶尔听到我的解说啊，谢谢谢谢。现在在央视9套，有时候现在配的不多了，有时候一些合作的一些片子呢，也是想跟大家来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吧。发挥自己声音的，开始自恋了。我们继续来聊新闻啊，这条新闻其实挺有意思，这条新闻也跟经济相关啊。不建议上班族炒股，因为真的赚不到钱。这句话来自于这两天经济学家管清友在某节目上的表态。他还说，更多的人需要尽快的把第一桶金积累到足够大一点，有更多更丰富的专业知识，然后用自己的第一桶金来撬动你未来可投资的资产，用好杠杆，用适度的杠杆，才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以及快速的滚雪球。圈主也看了这个节目了，觉得他说的我是认同一大部分的。我是认同一大部分的，但是呢，我也得承认，现在啊，专家很多，观点很多，但是不是适合您呢？我相信专家说的也是留了个活话，没有说一棒子打死，一点都不建议你干，对不对？都是有前提的，因为最近这几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在增加，政策的变化，产业的迭代，企业的重组，就可能你的信息只是单方面的信息，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对不对？今儿好像是不是说这个宁德又降了呀？这两天说他这个钠离子的电池特火，很多这个网红也是说投资这些新能源高科技领域，投资这个汽车新能源车，保赚不赔呀。我就不信，哪怎么可能保赚不赔呀？大家想一想，闭着眼想，就是有怎么可能说你投入股市的这钱，你投入去100%赚？不可能嘛，那不都赚钱了吗？都赚钱，你觉得正常吗？那钱就毛了吗？那就不对嘛，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的建议是说，专家的话一定要听啊，但是也要就带着思考的能力去听。其实股市越来越像一场综合能力的考场，如果您就是用业余时间想玩转这个千头万绪的股票市场，这就是用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了，对不对？专家的初衷很好，上班族 在资产配置上应该倾向于选择风险更低、回报更稳、更贴合自身专业知识背景的方式。道理都懂，但现实很骨感，投资渠道窄呀。有的人就说了，我钱干嘛呀？钱提升自我可不可以，也是为股民们好。炒股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不能说占到你生活的大部分，而且我强烈反对借钱炒股或者是贷款炒股。投资有风险，您可是得需谨慎啊，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接下来是我们新闻广播要转播疫情防控的发布会，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同时呢，下周五继续跟大家聊吧。如果有任何单独的事儿呢，可以通过私信啊，可以通过私信来找到北京台刘佳这几个字儿。哦，对了，还得在群里发一个我们这个主播的朋友圈微信群的公众号，哎，不是公众号，是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我现在发给大家，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来听一首歌曲，下周末再见。 光线反